风儿悄悄，桃花儿摇摇，嘴角翘翘，你明媚在笑，我们光着脚闯进温柔怀抱，心跳跳一摇摇，春光如此美妙，我们在闪耀，捕捉云彩，风筝发呆，晴空摇摆，绿浪在田野里跑得轻快，想你来时杏花开，心动被灌溉，不再忍耐，却和我迟迟铺了个满怀，你就像年少时的期待，不可战胜的风景，永不落幕的热爱，风儿悄悄，桃花儿摇摇，嘴角翘翘，你明媚在笑，我们光着脚闯进温柔怀抱，心跳跳一摇摇，尽头下美好，风儿悄悄，白云儿飘飘，你肩高高，我脸红心跳，喜欢是怦然，爱是漫长的追讨，你跳跳舞绕绕，邂逅已经晚照，心动被灌溉，不再忍耐，春和我迟迟铺了个满怀，你就像年少时的期待，不可战胜的风景，永不落幕的热爱，风儿悄悄，桃花儿摇摇，嘴角翘翘，你明媚在笑，我们光着脚闯进温柔怀抱，心跳跳一摇摇，尽头下美好，是怦然，爱是漫长的追讨，你跳跳舞绕绕，邂逅已经晚照，风儿悄悄，桃花儿摇摇，嘴角翘翘，你明媚在笑，我们光着脚闯进温柔怀。